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38章，神明之力。面对着江瑶的发言，毕方依旧羽扇轻摇，不言不语。意想不到的败局似乎并没有让他恼羞成怒，而江瑶在陈述完之后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小心的与对方对视着。哼，果然同样的手法骗不了你第四次。半晌之后，毕方轻轻一笑，终于开了口。只见他羽扇一挥，桌面上的三颗赤血珠便瞬间消失，下一刻又突然出现在了毕方的手中。不过有一点你猜错了，如果真的想置你于死地，那么一开始我们就不会选用散发着妖气的赤血珠了，甚至都不会开启这场赌局。毕方说着站起身，不再理会江瑶惊讶的眼神，转身对着珠帘后的身影微微拱手说道：抱歉阁主，属下办事不力，这一局是属下输了。既然胜负已分，那么愿赌服输，吾将兑现吾的诺言。珠帘后的身影缓缓说着，伸手一挥：你们先下去吧。毕方回应，随即领着黑衣侍卫们撤离了厅阁。而白志虽然不放心，但也迫于压力，便也只能跟着离开。于是偌大的殿堂之中便只剩下江瑶以及帘后那道身影。江瑶盯着珠帘后那道似有若无的影子，心中在忐忑之余，反倒激起了一丝好奇。这位传闻中神秘莫测，甚至连传说中神明的力量都有办法拿到的宝岩阁阁主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如先前无所承诺的，如所损坏的藏品债务，一笔勾销。正想着，却听珠帘后的阁主突然开了口：此外，我也答应过会给予汝祝融之力，不过在这之前，吾想知道汝要祝融之力的用途。 一定要说吗？ 江瑶谨慎地反问着，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哼，汝应该听毕方说过，若想获得大妖或神明之力，首先得由他们判定汝是否拥有获得他们力量的资格，而眼下的判定者就是吾。 平静而威严的女声伴随着珠帘清脆的回荡，响彻在古朴的厅阁之中。江瑶只见走到尽头的那道珠帘慢慢升起，一个朦胧的女性身影出现在了珠帘之后。上前来。威严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江瑶身不由己地迈开步伐，一眼向着前方的身影走去。渐渐的，她终于看清了那道身影，在那一瞬间，她仿佛看到了先前在大厅中所见过的那座奇异而美丽的神像。只见帘后的台阁之上，悬空端坐着一位身着金红盛装的美丽女子，看上去似乎30岁左右，朱唇黑发，赤铜白肤，高高的发髻伴着精致的发饰盘在脑后，瀑布般的长发散落而下，一双凤眼不怒自威， 令人从心底感到一股深深的敬畏。 吾乃火神祝融，汝所祈求的祝融之力便是吾的法力。女子俯视着江瑶，言语中充满着威慑力。现在汝可以说了吧。江瑶目瞪口呆地仰望着面前的神明，即便他对阁主的身份略有猜测，眼前的事实还是令他意外不已，但他很快意识到了此时此刻再隐瞒自己的目的并不明智， 于是便从周文海的出事说起，将来此的原因一五一十地告知了祝融。 原来如此，饕餮这小子算盘打得还真精呢。祝融听罢轻哼了一声，知道他为何特意让汝来要祝融之力吗？ 这我还真不知道。 江瑶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我原本以为他就是设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好让我不要跟他去。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不清楚，但他指明要武的法力可并非没有缘由。祝融说道， 武的祝融之力乃是天界异火，除了能驱恶辟邪之外，对于人类的生魂来说还具有聚魂之象。 聚魂？是的，听汝所言，汝的友人三魂七魄中有半数散逸在深山之中，想要找回这些散逸的生魂，就必须给生魂指明回归的方向。而吾的火焰对于迷茫中的生魂来说 便是一个最强有力的方向标， 也就是说我只要在文海哥出事的地方释放祝融之力，就能找回他的残魂。 理论上如此，但祝融之力的聚魂效果有一定范围限制， 只有先确定残魂的大致方位后使用才能收效。 而且吾这次给予主的法力也是一次性的。祝融说着伸出纤纤玉指，对着江瑶的眉间遥遥一指，江瑶顿觉一股炙热的能量从眉心灌入身体，脑袋顿时像被烧红的烙铁烙上一般疼痛万分。江瑶满头冷汗地捂着头急于昏厥，然而不消片刻，他便感到先前被湖水浇灌后侵入身体的那股寒意忽然冒了出来，迎合着炙热的火焰力量将其柔和地包裹其中。 不一会儿，眉心的痛楚渐渐消隐，一道赤红色的铭文在江瑶额头闪现后便渗入眉心消失不见。对于常人的身体来说，哪怕武的力量稀释到了极致亦是无法消受的，不过由于你的体质特殊，再加上先前被外面的寒冰湖水所浇灌过，反倒是具备了抵御祝融之力副作用的力量。只不过你的修炼底子太薄，不能承受过多的力量。吾这次借汝万分之一的力量，而且只能使用一次。 寒冰湖？原来如此，难怪那湖水冰冷成这样。先前我的力量失控，该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？ 江瑶心中暗暗想着，也没有往下细究， 毕竟那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即便是只能使用一次的祝融之力，那至少 也是找回周文海残魂的一线希望。 如果届时汝能确认汝有人残魂的方位，便可在心中呼唤汝的名字，在力量使用完毕后便会消失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切记。 祝融叮嘱道。我明白了。江瑶点点头，忽然想起自己脖颈间依然空荡荡的，先前作为赌注的黑色项链还落在后方的木台边上。听说这条项链是汝的一个重要的人送给汝的。似乎看出了江瑶的想法，祝融手指轻轻一点，不远处那条黑色项链便悬空而起，慢慢飞到了江瑶的身边。 是的，这是我师父送给我的唯一纪念。 江瑶小心地拿起项链，叹了口气。 只可惜，我不小心把项链的坠子弄碎了，被师父知道，非得骂死我不可。 师父？祝融注视着江瑶，眉间微微一动。 嗯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师父，我也不可能活到今日。只是师父他5年前就抛下我云游四方去了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 江瑶的神色似有些黯然。 原来如此，汝就是当年那个。 祝融喃喃自语着，似乎若有所思。半晌之后，他终于从江瑶脸上移开了视线，伸手指了指江瑶手中的黑色项链。 汝可知道这条项链是什么来历？ 师父只说过，项链上原本的那颗坠子名为电光石，除了能产生电流之外，还可以分离我的一部分精神力，为我防身保护。 江瑶轻抚着光秃秃的黑色项链解释道。 您好像很在意这条项链。 哼，那颗坠子才不是什么电光石，如果我猜得不错，那应该是雷鸣石，是一种传说中能辟邪镇魂的神物。而且 祝融双眼微微眯起，意味深长地看着江瑶。 而且传闻这种石头还能掩藏人的命格，躲避幽冥界的追捕呢。 掩藏命格？ 江瑶一愣，突然想起了前阵子所经历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浩劫。电光石的破碎，锁骨上的刻印，找上门的黑白无常，一时间那些散乱无章的疑点也在瞬间被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线。 原来如此，之所以10年来鬼差没有找上我，原来就是因为这条项链保护。等等，那么说来，师父当初给我这条项链，其实就是怕我被鬼差带走。他其实知道10年前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惊愕之下的江瑶呆呆地愣在原地，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。而此刻却听面前的祝融再次开了口。 听汝先前所说，汝此次要去的可是元秋山一带？ 是的。 江瑶木然地点点头，似乎还没有从先前的震惊中回过神。 如果汝要去那边的话，可要小心了。 祝融看着江瑶的表情，缓缓地说道。 我听说那一带的树林中藏着一口连接着幽冥地府的黄泉井，若有生人靠近，怕是有去无回呢。尤其啊，以你现在的状况。 江瑶闻言一惊， 突然想起自己锁骨上那道沉寂已久的黑色刻印，没来由的有些心慌。虽然武对那片区域并不太熟，但武听闻那边曾出过事儿，是片不祥之地。祝融说道， 这些年来在那一带深山中失踪的人不少，如此行还望多加小心。 我知道了，谢谢您。 江瑶郑重地点了点头，将手中的项链重新戴回了脖颈。 既然如已得到我的力量，那就退下吧。吴也有些乏了。 祝融轻抚着额头，伸手轻轻一挥，水晶珠帘便再次徐徐落下，而江瑶也在恭敬的行礼之后转过身， 在出现的黑衣侍卫的引领下，最终消失在了大殿之中。 那条项链残留的气息应该就是那位大人的吧。 毕方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了珠帘边上，目送着远去的江瑶平静地说道， 应该没错。 珠帘后传来了祝融的声音， 看来您啊还是相当顾念旧情，不然也不会对那位大人的徒儿如此手下留情。 毕方笑道，此次特意安排的赌局测试结果您还算满意吗？ 除了修炼不够之外，其他基本素质还不错，至少是个敢做敢当的孩子，那个人也算收了个好徒弟呢。 只不过 祝融闭上双眸，言语中自有忧虑， 只不过他这一生怕是要经历不幸和坎坷，那个人当年救下他究竟是福还是祸呢？ 唉，悠悠的叹息回荡在空旷的听阁大殿之上。待到毕方再次看向珠帘时，珠帘后的那道身影便已消失不见。